要飘到我哪里，就连自己看都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3日星期三，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 OFO 小黄车近日在江苏南通的投放被紧急叫停，南通市城管局回应，对共享单车非常欢迎，但投放需获得相关部门的行政许可。河南发布财政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条政策措施，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智慧云办税厅将于今年的6月份在河北省全面推开，纳税人在办理登记备案、申报缴税、发票管理等130项业务时，可选择计算机、手机、自主终端和办税服务厅4种途径轻松办税。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广西健康扶贫攻坚行动计划近日出台，提出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会更好。 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心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谁不知道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3号，农历4月初8，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廊坊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首都北京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晋林天津明天阴，最高气温2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四，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用柠檬汁来刷牙，没有那么酸，你只放一点点就够了，清洁效果很棒，而且可以除口气，不能经常用，用完必须要好好的漱口。第二个要说的是，皮肤是非常重要的排毒器官，你要多运动，出汗有利于排毒。最后要说的是，拍证件照的时候怎样能拍得更好看呢？用舌头顶住你的上颚，轻轻的，这样笑起来看着很自然，下次拍照的时候试试看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你听。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爱像泡沫。 我听到了一首歌，也是一种心情。 对，没错，你的心情我的歌， 你的心情我的歌。 我很多的你，跟你认识的我，你讲也讲不听，听 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成长而迫不及待， 不期待， 多么愉快。只要自在， 只要一直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爱爱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多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只要自在，baby。 过去的阴影是一块白天，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不会明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3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据环保部消息，目前23个督查组共检查282家企业，发现约62.1%的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其中散装污企业违法生产的60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19个。近日，2017年国考调剂启动，包括中央机关在内，共涉及2377个空缺职位，需要补录4127人。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从5月3日开始报名，这是近3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补录。关于做好201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近日发布。我国居民医保的财政补助标准将提高30元，同时个人缴费标准也同步提高30元。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线可以将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看着，只许着，女人如何？ 深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头，房子上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彩虹城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眨眼消失在天空，冰雪覆盖了回忆，爱已找不到他来时的路。连一座通往你的桥都没有，在我心中有多乌云徘徊，不愿意走。烧尽的烟烫痛我的手，雨打醒的脸看不到熟悉的画面，陌生的爱一个一个走过我身边，的脸孔，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天空，找不到一个熟悉的角落，让我的心停泊。远方的你，灿烂的烟火，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如何能摆脱？再爱，是你让我无法再爱。 是制造我错觉，

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我居然跳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